Ragazine 第一次網聚。七月開台到而家， Ragazine 展開咗不平凡嘅旅程，得到各位網友、聽眾、主持、嘉賓、工作人員嘅相助，我哋由最初幾個節目到今日十幾個，包括唔同嘅種類、唔同嘅範疇，由最初嘅寂寂無名，到而家每週50,000以上嘅總下載率，更加重要係呢個大膽嘅月費會員計劃，而家已經超過300名會員，仲不斷咁增加緊。呢啲證明我哋嘅理念、工作得到你哋嘅支持，再次表示衷心感激。不過呢個都只係千里之行嘅第一步。更多的计划、想法、制作、改善在筹备中，所以我们希望藉着这一次的 Ragazine 网聚和各位会员和网友见面，除了亲自答谢各位支持之外，亦都向各位简介 Ragazine 这3个月以来的发展和未来计划，亦都可以听到各位的意见。今次的网聚我们会邀请一班的主持和嘉宾出席，希望和各位网友尽兴同欢。日期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时间晚上7点，地点湾仔大荣华酒家，地址湾仔市超域道1号，费用会员150，亦都可以用会员价订留更多位，非会员250。联络请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主题网聚，写低你嘅 username 同埋联络电话，我哋会尽快回复关于入数同埋其他详情。12月1日星期六，约定你 ，Ragazine。第一次望著 街，今个礼拜翻翻嚟啦，咁啊，好多谢大家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啊，司徒文俊啊，咁啊，今日咧除咗我之外，咁啊，当然有嘉宾啦，咁今日嘅嘉宾咧就唔系靓女，咁啊系靓仔，咁啊边个咧？咁啊嘉宾咧自己同观众打个招呼啦。 喂，大家好，我系阿昌啊。 系啦，咁啊昌哥吓，咁啊试完咧，上次阿昌哥咧就上嚟啦，就同我哋做呢个石牌湾业主嗰集啦。咁啊出街之后咧，咁啊谂唔到阿昌哥咧，咁啊从来未做过呢个电台节目，咁啊竟然咧咁出口成文啊。咁啊我啊觉得佢把声啊入咪啦。咁另外咧，即系我平时同佢饮茶食饭咧，咁啊觉得我哋倾开好多嘢咧，其实可以咧摆节目嗰度出嚟咧，去同大家傾下嘅，咁啊，所以咧，咁啊，我酌情咧就揾阿昌哥就話，喂，揾啲時間出嚟，咁啊，再 anchor 啦，做多集啦，咁樣，咁啊，所以咧，咁啊，今日咧就會仍然係啊，有翻阿昌哥喺度啦，咁啊，昌哥咧，咁啊，我希望佢當然可以多啲上嚟我哋節目度啦，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就同阿昌哥就話啦，嗱，題目咧就破天荒啦，就由嘉賓嚟定啦，就唔好定啦。咁啊，於是咧，咁啊，同阿昌哥傾開，咁啊，昌哥咧，咁啊，同我講啦，就話喂，不如咁啦，講翻我哋上次飲茶傾嗰樣嘢啦。咁啊，今日個題目咧就係、是、暫時咁講啊，就係、是、呢個澳門電信嘅斷線之謎啊。咁點解話暫時咁講咧？咁啊，因為咧，咁啊，我哋暫定咧就都係講澳門電信嘅嘢啦。咁但係因間咧，我哋可能一如既往啦，即係都可能講下啲不滿啦，同埋即係有話對政府說啦。咁啊，喺節目開始之前咧，咁啊，即係首先多謝翻我哋贊助商啦。咁啊，創富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啊，咁啊，大家如果想譬如單位啦、買樓啦，或者物業投資啦，或者係做一啲 design 嘅嘢啦、室內設計都可以揾佢哋啦。咁啊，另外浩天企業管理，咁啊，浩天企業管理咧就係、是。提供呢個法律啦，同埋呢個企業嘅援助啦。咁啊，如果譬如你係中小企都好，譬如資金啊，或者係經營上出咗問題，可以揾佢哋幫手啦。咁另外好啲企業管理咧，咁啊最近亦都係有好多嘅活動啊，就與眾同行啊。咁啊，同呢個澳門市民啊，大家一齊開心啊。咁啊，有呢個歌唱比賽啦，咁同埋嚟緊咧都會有啲唔同嘅活動啦。咁大家如果想參加咧，就可以上翻呢個 Facebook 啊。 咁就打好啲企業管理啊 ，GSC 好啲企業管理啦，或者去翻澳門街咧都會睇到佢哋嘅活動噶。咁啊，另外咧就讚記美食啦，咁樣咁啊，有朋友咧成日都問我，喂，讚記幾時開翻啊？咁樣咁啊，我哋本身讚記咧，咁啊即係做緊啲改革啦，咁啊同埋直情咧係嗰個食物品種方面咧會個形式有啲唔同啊，咁所以咧我哋個大工程完結之後咧先至會開翻啦。咁啊，另外咧請人都係一個大問題啦，咁啊有一集可能會講下啦。咁啊，最尾咧就鋪貼 Yaris 啦，咁就我哋嘅好朋友啦。咁啊，開嘅一個鋪頭啊，咁啊就喺呢個高士德嗰度嘅，咁啊直情喺呢個高士德咧紅油桶嘅斜對面嘅啫，咁啊大家可以咁啊入去咧睇下呢個最新嘅澳門嘅韓國嘅韓裝啦嚇，同埋一啲少女嘅飾物啊，或者係一啲女士嘅精品啦。咁啊，我哋呢個節目喺邊度聽到呢？咁啊，首先啦，當然係我哋香港嘅 partner 啦，就 Regasin， 咁啊 Regasin.com 啦，咁啊另外啦都係香港嘅 Our TV 啦，同埋一班大學生嘅主持嘅電台啦，就天台啦。咁啊，天台咧最近改革咧，亦都咧嚟緊咧會有一啲專題嘅報導啦。咁啊，同埋咧即係會有一啲特色嘅專欄啊。咁啊，澳門街咧就全力支持嘅。咁如果佢哋有啲咩動向咧，我哋澳門街咧都會報翻出嚟嘅。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天台啦。咁啊，一班大學生咧就好俾心機嘅，後生仔一定要支持嘅。咁啊，另外啦，咁啊當然我哋三藩市最重要嘅夥伴啦 ，Open Sky Radio 啊。咁啊，最尾啊，我哋嘅自己嘅主台啊。www.mccow321.com 啊，咁啊好多謝咧我哋熱心嘅聽眾啦，咁亦都有將我哋嘅節目咧係 upload 上去 YouTube 啦，同埋國內嘅百度啦，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上 YouTube， 譬如打翻澳門街啊，咁啊或者思豪文進啊，咁都揾得翻噶啦，咁啊百度亦都係啦，咁啊今日啦，咁啊正式入我哋嘅節目主題啦，就講下呢個澳門電信斷線之謎啦，咁啊首先問下昌哥啦，阿昌哥你自己嚟㗎呀？你是不是用智能手機的呢？ 是啊，我用了智能手機都一年多了，就我想講講這次其實我自己都是苦主來的，因為就最近這次斷線的台和機，我自己都是它的用戶啊，這樣 是啊，我問一問你啊，現在即是生活來計，基本上是不是一部手機呢是已經是上網啊、電腦啊、相機集於一身的呢？ 係咯，而家其實個智能手機發展都好快，呢兩年嚟啦嚇，直頭好多人，我即係唔好咁講啦，我自己嚟講啦，有時候電腦都攬開，即係 laptop 又攬開，直頭攞部手機我嚟上網啊、Facebook 啊，已經完成曬，可能 PC 或者要做嘅嘢，我已經用手機已經搞掂曬，連開機都攬㗎啦，係。 哇，咁啊嗱，我嚟計咧，其實我自己咧就即係你都識我㗎啦，咁我啲電話咧就全部都仲係啲好殘舊咧，啲 Nokia 嗰啲咧就淨係即係有鍵盤嘅，我就冇一部手機咧係智能手機嚟嘅，全部都係咧愛嚟純粹打出打入嘅啫，就相都影唔到嗰只㗎啦，差唔多。咁啊，不過咧，咁啊身邊啲所有嘅朋友啦、親朋戚友咧、屋企人咧。都是用呢個智能手機，即係用呢個 3G 咧會上網啊咁樣嘅。咁啊呢個斷線咧，其實澳門嚟計咧，好似唔係第一次係嘛？ 係啊，咁就其實今年應該加埋係有四次嘅。 哇！一年四次，喂，不如咁啊，嗱，昌哥，因為咧我好懶嘅，咁我咧就冇做到功課啦。咁啊，我啊拜託你做功課啦。咁不如喺度咧，你同啲聽眾咧就整個回顧啊，就講下咧呢四次嘅斷線事件咧，喂，即係大約講下又係咩一回事啊？ 咁其實咧開頭嗰三次咧都係同一間網絡供應商，都係 CTM 咁樣佢斷線嘅，即係由可能真係由一個鐘、兩個鐘至到幾個鐘都不等。咁其中咧第一次嗰個反響係最大，直頭係有啲。啲網民嬲嬲地，直頭去到噴水池門口嗰度，即係所謂嘅叫做撲街咁樣，即係成個瞓喺地嗰度，即係喺度表達不滿。咁 啲行為藝術嚟嘅喎， 係行為藝術咁啊，即係台灣興先嘅好似咁啊，變成一種不滿嘅表達啦。咁再跟住就其實都會有，我記得係有啲優惠、有啲賠償就做翻出嚟嘅。咁跟住第二、第三次之後咧，反而好似又唔見佢話政府，即係我自己上網揾嗰啲報道，唔見佢會話有相關嘅懲罰。 罰款罰咗幾多錢，或者係我、哦、有翻啲優惠俾大眾啊咁樣，好似都唔覺。好啦，今次嚟緊第四次和記出事之後咧，仲誇張係連續六個幾七個鐘，係有八成嘅用戶係七個鐘頭係冇辦法打出打入嘅。 咁而咧當中咧，其實咧我哋係有個笑點啊，笑點就係在於咧上次呢個澳門電信斷咗線之後咧，就有呢個抽水事件嘅喎。阿昌哥講 係啊，咁就直頭和記係好有型咁樣大大版叫大家講，即係同大家講我哋嗰個服務又好好過去，會諗住轉唔轉嚟我哋度咧咁啊，咁點知嚟緊呢次係輪到佢出事啦，咁佢仲要喺記者會嗰度睇新聞啊，見到啊話啲即係佢嗰種咁樣嘅意外發生咧，就好似中六合彩咁樣，機會咁低，咁但係而家好明顯澳門人就都係一個蓮花寶地幾幸福咁，一年中咗四次六合彩啦，所以即係我都幾無奈啦，笑得，唉呢、這個笑話。 即係大家咧啊，喺政府派錢啦、啊，跟住又喂買 iPhone 啊，買 S 三 Galaxy 啊，咁啊一味咧，佢淨係追求呢個硬件嘅同時咧，就竟然咧大家咧好似對這個呢個咧電信即係供應商，我哋係咪都係叫ISP 啊？即係好似網絡咁啦，咁其實都係對呢個供應商咧，係竟然咧係呢啲咁嘅斷線事件咧，好似冇乜反應咁啊，係咪啊？ 係咯，即係我嗱。即係睇住啦，佢其實記者會嘅時候都話會考慮點樣俾顧客有翻優惠，但係如果我覺得啊，睇落啊，嚟家好似已經過咗一兩個星期之後，澳門市民又好似冇咩談論咁樣樣咧，佢又會好似借啲耳，又好似冇事發生，即係等於上一次 CTM 咁樣樣，咁得出嚟嘅結果會點咧？會話跟住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次逐個網絡供應商斷，跟住亦都好似當冇事發生咧？會喂，但係咁你。幾個鐘頭打唔到電話，其實對民生影響好大嘅喎。你仲要跟住冇 2G 或者得 3G 喎，咁你幾十萬上落嗰啲金錢損失唔好計啦，人命咁點算啊？如果你有時候有人要急症啊，要剩啊，要打電話救命嘅話，喂，好嚴重。 因為咧嗱，這個咧講緊咧真係唔係話錢純粹錢解決嘅問題啦。澳門咧其實有樣嘢唔好嘅。因為俾人感覺咧，即係好似嗰陣時遊行啦，咁啊什麼吹水哥又鳴槍誤中平民事件啦，咁啊所有事咧去到最尾都係咧得唔好出聲啦，俾錢你揞住把口，咁就即係用呢個金錢咧嚟到去解決咯。正如好似斷線咁，好啊，我咪俾翻啲優惠咯，可能月費回贈翻20蚊啦咁樣計。咁但係即係你講緊咧，唔係話要俾翻錢啊，而係點樣去確保咧係。唔好再發生件事啊嘛！即係你應該係個借鑑就提高個服務質素，而唔係俾錢。老實講，嗱，你啱啱嗰句講得啱啊。譬如你話賠翻錢嚟計，我做賭廳嘅，譬如你都知啦，賭場嚟計有好多時你都有聽過電話投注啊嘛。 係啊係啊。 咁我電話投注講緊上台啊，最少開套馬出嚟都100萬咯。咁你譬如有時呢啲真係真正嘅秒幾十萬上落嚟計，哇！突然之間你斷線。仲要斷咗幾個鐘喎，跟住哇！你嗰個影響，第一對賭場嚟計咧，澳門呢個龍頭產業咧好大問題嘅。第二嘅，譬如啲客啊，你係做 service 嘅，佢啊，譬如好似酒店咁啦，好似啊，你以前做酒店做前台，你都知啦，啲客啊，即係好多時都會打嚟啊，又話要 book 房啊，又 book 車啊，又乜又乜，你淨係斷咗嗰幾個鐘啊，你酒店都大鑊啦，係咪先？ 就係咯，嗰啲好實際嘅收入，其實嚟家呢個咁嘅資訊網絡咁發達嘅年代，你電話打唔通係好嚴重嘅問題嚟。 係啦，同埋咧，其實咧，大家都唔明啊，呢個除咗電話打之外咧，佢咪斷埋上網嘅。上網咧，其實大家真係唔明白咧，上網咧嘅重要性就係、是、其實咧，好多時咧，即係賭場除咗話現實嘅賭場之外咧，你都知咩叫網上賭場啦。網上嘅賭場都係賭真錢嘅嘛，咁其實同一時間咧，澳門好多時咧係呢個現實嘅賭場係有班客玩緊，咁另外有班客咧，亦係同一時間咧，佢係玩緊網上嘅賭場。咁而呢啲網上嘅賭場咧，佢哋嘅電信啊好多嘢咧，其實都係全部靠3G 啦，甚至乎你而家攞部智能手機都隨時可以，啲 Apps 最靚嘅咪啲網上賭場咯，佢哋多錢啊嘛，咁你攞部智能手機都可以上網上賭場嚟玩嘅，咁所以其實咧個影響咧，大家係諗唔到其實係幾大，同埋咧其實嗰個賠償咧並唔係話你嗰個月你減翻嗰三幾十蚊。嘅嗰個回贈嗰個通話費咧，就係、是、可以賠償到嘅。咁即係其實咧，好似你香港咁，香港都唔會話咁離譜。你今次和記斷咗幾多個鐘啊？ 呢次和記係七個鐘啊嘛。 七個鐘，嗱你因為我自己嚟嘅，我就唔係用和記噶。咁啊，你可唔可以咧，即、就、係、是、你簡單喂和講下啦？你嗰日其實和記斷線係咩環境咧？ 嗱，咁就我自己記得咧，嗰陣時候斷咧係直頭打出打入電話都唔得嘅， 係， 即係我嗰日做嘢，即係直頭，即係點講好啊？即係我唔係話翻緊工啦，即係喺工餘時間咧，會覺得奇怪，哇！點解冇人打出打入電話嘅咧？跟住見到哇，收到零格喎， 即係冇信號啦。 係啦，咁就嚇、啊、用屋企部電腦上網，見到啲人話哦，和記原來單個信號打電話都打唔出、打唔入咁樣樣，好似又覺得點講好啊？好似即冷嘲熱諷電信商之外咧，都冇咩可以做到，同埋諗住，可能都係一陣間就會恢復嘅啫。但係結果唔係喎，一個鐘、兩個鐘、三個鐘、四個鐘，跟住落嚟電話都係冇辦法打出打入喎。咁但係我記得我自己嚟講，好似第三、第四個鐘咧，嗰部手機咧就可以愛嚟上網或者 send 短信，但係就冇辦法直接打電話打出打入咯。 喂，昌哥嗱，我問一問你先，如果三 G 嘅網絡嚟計咧，係咪佢一收唔到信號咧，咁啊連999都打唔到啊？ 咁我又冇打999，我冇親自試過啦。應該如果係澳門嘅手提電話，好似緊急電話都仲打到，但我冇實際試過，因為好大吉利是我係冇咩不幸嘅嘢試過。咁同埋你打999可能話我打固網電話一樣打得通啫，但係你有時候意外嘅嘢，哇！譬如你遠足去到郊外跌親隻腳喐唔到，咁你實係得部手機打啫嘛，如果部手機係冇辦法打到999或者接收唔到嘅話，咁啊真係好大問題。 親身經歷啊，咁就上次即係其實澳門咧，唔知道你有冇啲咁嘅經驗啊？其實有好多嘅位咧，即係例如譬如講緊黑沙環啦，或者係講緊青州啦，其實咧有一啲位咧，佢只要同大陸係接近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咧嗰、那個網絡咧都會收唔到 嘅。係啦，跟住自動跳大陸嘅線啦。 或者跳大陸嘅線噶嘛。咁其實上次咧就係、是、試過有單 case 咧，咁點解我會咁樣講咧？因為當陣時咧我朋友就係即係用呢個澳門嘅電信公司啦，咁佢就冇一卡兩號，即係冇 IDD， 即係冇嗰啲叫IDD 功能嘅。咁佢咧就去到嗰個位咧，咁就有車禍。 哎呀！ 咁於是咧就唔係佢本人，咁就即係有車禍啦。咁佢就打啦，咁發覺咧個電話咧就係即係冇信號啦。咁冇信號，佢嗰部咧就係三 G 機嚟嘅，就 iPhone 嚟嘅。咁結果咧佢打999係打唔出嘅。咁當陣時咧，咁因為其實講緊啦，其實上年仲有2G啊嘛。咁有2G 嘅時候咧，其實係2G咧，其實個信號收得好差，喺得個好似一格定點樣咁樣， 但打唔打得出？ 打到啊，打得出，打到999嘅。咁其實變相咧就係以往個心態就係啦，三 G 咧係上網嗰啲，但係係好嘅，但係咧我哋打出打入咧就冇咁穩定喎，即係個感覺啊。但係咧全世界嘅電信公司都同你講咧，就話三 G 同埋嚟緊嘅四 G 咧會穩定過二 G 好多嘅，咁亦都係作為一個理由就話要 cancel 二 G 啦。咁就即係我呢樣嘢咧，其實我就反對嘅，同埋其實即係可能啦，譬如阿昌哥咁，你哋都係即係會追電話款啦，或者係你哋本身都係一啲有啲 IT 底嘅電腦用家，咁你哋咧都會用一啲譬如話Google Phone 啊，或者係用一啲 HTC 啊，或者係 Samsung 嗰啲智能手機啦。你對於一啲咧老人家咧，或者好似一啲人係佢係唔需要攞電話上網，例如好似我咁，我係唔需要用電話嚟上網嘅。咁我哋咧都係咧即係用一啲咧係二 G 嘅手機嘅，咁變相咧。而家咧，佢一話吸二 G 咧，佢就真係焗你咧，去重新去買噶。咁佢焗你去買三 G 咧，但係佢所謂嘅優惠套餐其實一啲都唔優惠嘅喎。即係好似夾硬咧，係摳你一棍咁樣噶。 係啊， 即係好似咁你要啲老人家出部最平嘅三 G 手機，咁咪綁個兩年約咯。咁但其實呢樣嘢對佢哋嚟講係冇用噶嘛，同埋其實話明都唔會攞電話嚟電腦嚟上網㗎啦，即係唔會攞電話嚟上網㗎啦。但佢一樣係要 charge 你係有一大部分嘅錢係。 同埋我見嗰啲優惠咧，係用一啲好低階嘅舊款手機嚟送俾啲老人家啦，即係可能嘅月費又係都係屬於100蚊以下嗰啲咁嘅樣，咁但係有你諗緊你清貨都唔使咁嘅樣。 嗱，佢好穩笨嘅，佢咧譬如你講緊一個好低月費啦，其實佢入面咧都可能咧係會有一個 max 數嘅上網啦。 咁但係佢俾你嗰部手機理論上就牛腩唔到網頁嘅。 係啦。 但係佢就話部機咧係可以用到三 G 嘅。 係啦，其實又係啲掣大大聲大大嘅咩功能都冇嘅， 即 係簡單。 簡單啲講啦，佢咧就直情係俾緊啲07、08年款嘅手機你啦。 係啦，咁佢，唉，即係你會覺得。問題係你唔緊要，你想扮到好似啊好高級咁樣樣，但你澳門又唔見有4G出現喎。 係，咁啊，一陣嗱，我哋一陣再講下呢個落後之謎啦。咁但係咧，其實我想講咧，澳門嘅電信商咧，其實係好冇良心嘅，因為咧，譬如好似你話中國電信咧，一啲大陸嘅電信商咧，其實佢係知道咧呢一班唔會上網嘅人咧，佢真係攞嚟打電話。咁於是咧，佢哋就算去到而家咧，佢哋都仲有一啲 package 咧，就可能好低價咧。就一部可以用到 3G 嘅電話，可能講緊係幾十蚊咁樣啦。咁你咁就用一個好平嘅 plan 啦。咁但係嗰個 plan 咧係真係冇，佢唔預你上網嘅。咁同埋佢啲電話，譬如俾老人家咧，佢就唔係淨係揾部大大個掣啊，個顯示幕咧大大個，佢真係咧係設計翻，譬如話純粹出數字同埋信息，跟住咧另外咧係有翻個救命鐘功能嘅。即係個電話後面咧有個綠色掣啦，咁啊當然啦，呢啲手機咧佢就真係貨翻係譬如50歲以上嘅用戶啦，譬如好似我走埋去買，咁佢都唔俾我買，咁啊唔係因為我見到佢 年青應該唔會賣俾你㗎啦， 即係我見佢我話喂好似幾好啊，部機又平又3G咁樣，咁啊嗱呢樣嘢啱啱你講得好啱啊，就澳門咧就係冇4G啊，咁呢樣嘢我哋遲少少咧，一間我哋再講啦。喂，咁但係咧，我哋首先要真係咧再探討下啦。喂，斷線咧，其實坊間個反應係點啊？ 其實都幾大反應下啦，我覺得就因為呢次嘅宗數咧，真係會比較耐啲啊咁樣咯。但係亦都會，我隱然會覺得。嘅情況就好似，因為你而家已經唔係第一次斷啦，係第二、第三、第四次斷啦、好似亦都係秉承翻澳門人嘅傳統，出事出得多就慣，跟住咧就好似冇鬧，冇第一次咁鬧得咁大聲，嗱至少咧又唔會見到有人喺和記門口喺度做啲類似撲街抗爭之類咁樣嘅， 冇行為藝術啦， 冇行為藝術啦， 冇舉牌啦， 係啦，咁之前又遞信又嘈又剩噶嘛，要咪減價要賠錢咁啊嘛，但係好似反應又冇咁大咯， 冇意願啦， 係啦係啦，咁跟住落嚟係唔係每個月斷一次，澳門人都冇反應，甚至乎覺得冇所謂咧？喂，咁但係其實損失好大嘅喎，真係好多人靠電話揾食噶嘛，嚟緊咩年代啫？係咪啊？俊哥嚇。 咁啊，其實咧，澳門人嘅習性咧就好怪嘅，即係好似你樓市咁，老實講，一路咧話買唔到樓，一路咧喺度講又話要澳人澳地啊，又話香港而家壓力樓價啊，咁啊最近亦都推出一啲措施啦，但係一路咧啲人鬧咧，一路又好怪嘅喎，真係咧冇乜呢個組織同埋冇乜持久力嘅喎，佢純粹咧最大嘅持久力就係七頭組咧。就打上去呢個澳門廣場啊，咪揾阿余榮陽啊，而家冇咗啦，係嘛？ 即係不停轉主持啊， 不停轉啦，即係啲感染嘅就俾人和諧咗啦。咁就打上去呢個被和諧、半和諧嘅節目嗰度咧，就發表下意見咧，就真係算數噶咯。即係我發覺咧，大家咧完全咧係冇嗰種咧係喂真係咧要追究啦，或者係咧即係有個心態覺得喂真係一個問題，好似你話齋啊，一次生兩次熟三次咪一鑊熟咯。 係咯。 咁啊，喂，其實而家坊間嚟計咧，你出事啦，七個鐘嚟計，你係打唔到出又打唔到入啦，網又上唔到啦。咁嗰七個鐘嗰度，咁和記嚇，佢哋自己係。佢哋係有冇做翻個回應啊？點解個七個鐘係發生呢咁嘅事啊？ 咁咧，佢其實大家咧上網睇翻佢嗰啲咁嘅新聞發布會咧，佢又好踢 lift 好詳細咁樣解釋翻佢究竟係咩技術事故所以就冇辦法打通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一般市民如果唔係話讀開 IT 高科，可能都唔會明佢講咩。即係佢好專業、好詳細咁解釋翻點解。但係問題係，而家係七個鐘頭啊嘛，而佢自己亦都唔覺得，至到今日嚟講，我自己作為和記用戶，佢冇聲信或者俾信息話點樣樣賠償翻我，而政府而家第四次斷網，而且咁耐啦，我都唔覺得佢會諗一個機制嚟做應變，會唔會話有咩辦法遇到咁大嘅災難嘅時候會有方法可以預防到意外發生？喂，咁可能如果真係有次頭先咁講，大家例示有啲意外需要用起手機嚟救命嘅話，係救唔到嘅喎。但你而家唔係發生一次，發生四次，你又冇去管嗰啲網絡營運商，亦都唔見話有一個制 度去 冇懲罰啦， 係啦，冇賞罰制度做得好唔好咁樣樣。咁但係跟住落嚟係咪每個月斷一次？澳門人亦都唔出聲咧，亦都唔追究，你慣咗就算啦。咁唔得噶嘛，係嘛？ 咁其實嗱，我問一問你啊，你自己嚟計咧，你覺得佢哋咁樣斷線其實？即係以你都話佢開咗個發布會，但係咧講啲嘢就好技術性啊。咁啊，你比我有學識啦。咁但係大家都星斗市民啦。咁以你嘅吸收，其實今次啊，佢係出事係出事就係啲線啦、啊，定咩地方咧？ 應該係佢裏邊啲 server 有問題啊。 即係電腦 係啊，佢自己話單機，同埋咧佢話跟住會有詳細報告研究翻點樣樣會出事。咁但係。譬如之前幾次 CTM 佢自己斷咧，我亦都揾唔到話澳門嘅傳媒會報導翻，哦嗰次斷線其實係詳細嚟講係咩咩咩咩原因咁樣，我好似冇報導翻出嚟，即係可能佢都有交報告，但我唔知係要做幾耐先做到個報告出嚟。嗱咁其實好經典嘅，即係譬如香港當年蘭桂坊踩死人嚟講咧，佢就一個星期之後已經出咗嗰個報告，咁又有咩大事大節都係做預防。咁跟住而家佢嗰個睇煙花匯演沉船之後，報告出得遲咗咧，已經俾人哋圍插。咁但係而家澳門係完全。好似冇知冇覺，兩個星期之後已經好似忘記咗件事。 澳門啲傳媒咧，就真係值得探討一下。咁咧，嗱呢一節嘅時間咧，其實咧就差唔多啦。咁啊，下一節翻嚟咧，嗱我哋咧就要講下一樣嘢啦。斷線之謎咧，其實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咁但係咧，我哋下一節咧要講下呢個傳媒，真係要講下。喂，而家澳門傳媒啊，對啲即係對啲發生啲事啊，無論係好定唔好個反應係點咧？咁另外咧。即係我哋有陰謀論講少少啦，喂，即係其實點解嚇澳門嘅傳媒會咁樣做咧？會唔會中間係涉及係因為會有啲利益輸送啊，或者點咧？咁啊，陣間下次翻嚟我哋即係更加要探討下呢樣嘢。